就是说它导热够快，所以呢把这个香味还给你保障。 其实呢能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品质哈，当然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您是可以感受到的。 对， 但是有些认证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这里呢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 我和周老师啊空口无凭， 是 但是呢我们今天把这个认证啊，人家这个塞普瑞斯先生的各种认证资料我们都是仔细检查。 对， 包括什么呢，包括比如说有来自于德国的 LFGB 的认证，比如说来自于美国的 FDA 的认证，比如说来自欧盟的这个 ROSH 的有害物质方面的认证，保证了什么，保证的就是 PEEK 材质，刚才我所说的它具有安全性，具有防粘性，同时具有这样一个高强度的耐滑的性能，保证我和周老师今天给您推荐的每一个我们售出的塞普瑞斯先生的锅具都是正品，同时它的质量是可以放心的。 那么听到这儿呢您大可放心啊，今天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大力向您推荐的，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呢我们推荐的每件产品都是要负责任的。 对 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放心，如果你想放心购省心购啊，省事购省钱购的话，您呢可以来关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塞普瑞斯先生的锅具产品的组合，既有32厘米的炒锅一个，还有24厘米的汤锅一个，以及28厘米的煎锅一个。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有硅胶铲一个，还有塞普瑞斯先生的条纹不粘刀具3件套啊，一套。那么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每个锅上面都有一个微压的锅盖啊。另外还要赠给大家的防烫把手3个啊，是非常人性化，而且外观真的是非常漂亮。 外观非常漂亮，因为它的锅盖呢是一个玻璃锅盖的这样一个形状，同时呢应用了硅胶，等于说把这个微压锅盖的高科技更提升了它一个档次。同时我们的每一款售出的塞普瑞斯先生的锅具，包括刀具，包括硅胶铲，包括防烫把手，所有的您去专柜去比对， 您 没有一点点差别， 您可以去， 而且价格您可以去翠微那边的这个商厦里边，他们有一个专柜，您可以去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价格，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价格和他们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好的，那这个组合在外面买的话呢要几千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双方的是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啊。988元，988元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的产品全部拿回家，真的是机会特别难得啊，反正我是个人对这个产品是非常喜欢。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会吃的人啊，甚至是这个平时喜欢烹饪的人，有一套好的这个锅具啊，对他们来讲不仅是使得顺手，同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心理的愉悦。你像呢现在家里边做饭的啊，往往还是以比如说妻子啊或者父母啊为主，其实这个时候呢正是向他们体现爱的时候。 对，另外一个今天塞普瑞斯先生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具有人性化的设计，包括三大科技进行加持，PEEK材质，微压锅盖，还有这个超热去凝环，使您心爱的人在厨房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个愉悦的做饭的这么一个过程。 没错，您自己不下厨房啊，不愿意做饭，应该为呵护你的人带来呢您的问候。 对， 无论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爱人，送他们一套塞普瑞斯先生的锅具吧。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6月22号至6月25号期间，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三个月哦，抓紧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今天给各位热爱品质生活的北京听众推荐一款野生海参，对品质的你，值得拥有品质的野生海参，鲜芋仙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 首先它来自地中海，先天的条件啊决定了它贵族的身份，其次它是纯野生生长，每天慢悠悠地生活在海底，海水的冲刷，珊瑚的摩擦，让它的刺儿都磨得圆秃秃的，一副可爱憨厚的模样，看着黑乎乎的不起眼，可是它的身体里啊蕴藏着很大的能量，除了已知的16种氨基酸，各种维生素蛋白质之外，还独有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 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干嘛的，一样现在世界上都难以解释它神奇的再生能力，遇到危险吐出内脏迷惑敌人，新的内脏会在3个月之内长出来，把它砍成两半，几个月之后它又可以变成2根海参了。 海参分等级，鲜芋仙地中海野生海参属于一级品，含盐量低，泡发率高，16种氨基酸总量达到 53.6。 那么买过海参的朋友都知道啊，单凭这几个指标就知道它的营养很丰富了。 嗯，而且养殖的海参和野生的海参是不能相比的啊，口感不一样，营养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野生海参口感呢是 QQ 弹弹，全部都是在大海里生活了多年以上的常年参，是真正的营养丰富。所以咱们说啊，吃海参就要吃野生的海参。 没错，来自鲜芋仙地中海的野生海参，市场零售价1999元一盒。节目当中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699元一盒。 嗯。 一盒200克，大约40头左右，隔天吃一根，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 嗯， 泡发之后可以达到3斤多。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 嗯，有的朋友会说哪里会有这么多的野生海参呢，中国是没有了，但是地中海是海参的优选地，海产丰富，外国人呢不吃海参，每年都会有不少的中国商人签署捕捞证，邀约当地的渔民捕捞野生海参。不过您放心啊，捕捞有量的限制，还必须是成年海参，所以不会破坏海洋环境的。 是的，海洋是我们全球的母亲，所有的野生海参捕捞一定是在不污染海洋环境为前提下的。在这里呢，我们也郑重承诺啊，每一批鲜芋仙野生一级品海参都是手工精挑细选，只有够资格才会放入一级品内。 嗯， 全部都有进出口的相关手续和检验检疫证明。您放心，鲜芋仙只做品质海参。 嗯， 拨打4007106108，699元一盒，再送您一个焖烧泡发杯，帮助您泡发海参。 嗯，传统的泡发海参大概需要4天，特别是野生海参，肉质紧实，泡发时间会长，那焖烧杯的免费赠送至少是缩短了一倍的泡发时间了。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有专属的客服手把手的教您泡发，简单易学，就像发木耳一样简单，在家做个海参小米粥 或者是凉拌海参、爆炒海参、海参鸡汤啊，是美味又营养，包括老人呐、孩子啊都能吃。特别说明一下啊，海参是性温的，没有人群限制，所以想要养生食补的，大家都可以吃。 年轻人加班熬夜压力大，作为爸妈看着他们辛苦，海参补充能量，少在外面吃饭，不如自家发的海参干净卫生有营养。小孙子俏皮可爱，海参剁碎了加在辅食里，聪明又可爱。您自己身体不如从前了，海参低脂肪高蛋白，补充多种能量。今天699元一盒，再送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共200克，40头左右，泡发之后能达到3斤多。隔天吃一头能吃上3个月，每个月只要200块钱，每头海参划算下来只要15块钱。赶紧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一级品野生淡干海参带回家，4007106108。生老病死是世间万物的自然规律，我们不能去改变最终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事实，但我们可以努力在这世间少受一些病痛的折磨。做广播这些年啊，身边认识了不少老年朋友，因为我本身呢也是很惧怕衰老和死亡的，所以我在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啊，总是提醒自己不要谈论到关于疾病和死亡的话题，总觉得那些无奈会让大家很消极。后来发现呢，其实并不是如此，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想得开得多了。吃好睡好玩好，其他呢既来之则安之，坦然接受。 说得太好了，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拒绝，不如就开心的去接受。我发现现在的很多老年朋友啊，越来越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有了要求，不再是解决温饱就行，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开始追逐时尚健康，有的报了老年大学，有的10天半个月的就出去旅游一趟，更多的朋友不再是每天馒头稀饭剩菜剩饭的糊弄着过日子，然后就能看到了，有的朋友70、80岁了依然就是啊腿脚灵活。 海参呢是八珍之一，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咱们要吃啊一定要选野生海参。 没错，野生的海参啊是历经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每天呢在深海里遨游，与岩石珊瑚摩擦，虽然这个头可能没有养殖的海参来的要大，但是呢它所蕴含的营养却是很丰富的。你像有丰富的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等16种的氨基酸，还有数十种的微量元素，包括海参粘多糖、海参软骨素、人参皂带等等，是我们餐桌上不可多得的很好的食补佳品了。今天给各位带到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啊，裸价体验699块钱一盒，里边呢有40到50头左右，这平摊下来，这每一头呢也就10几块钱。您想一下，10几块钱能干嘛？半只鸡啊买不到，可能也就是一把蔬菜的钱。我相信在身体的健康面前，您去买海参没有人会舍不得这10几块钱的。那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699块钱就能吃3到4个月的纯野生海参的机会，咱们为了健康的投资不应该不舍得。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咱们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中年人如何护好后天治本。中年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时期，事业上呢上升如日中天，而在这个体质和生理的功能方面呢，可以啊逐渐的在减退和下降。就是但是不知道你自己体会没体会，你没体会那可能呢你没注意，但是实际上到了中年的话呀，这个事业上上升如日中天，可是呢咱们的体质健康啊生理啊在下降，这个一升一降的矛盾啊必然呢是表现出来的。要是处理不当的话，疏忽了自我的保健的话，那么极容易引发很多种的这个常见病慢性病，而导致呢甚至呢生命受到威胁。祖国医学上认为啊，肾是先天治本，在啊藏精生髓，髓聚益为脑，脑为髓治海，脾为后天治本，气血生化治元，主运化生清，为人体啊气机升降啊转输啊助止驱牛。所以只有脾胃的功能健全的话，咱们人的气血才能旺盛，才能够滋养先天的肾精而死的脑海充盈，人也格外呢可以表现出来这个精力充沛。步入到中年以后，脾气前虚，运化水谷的精卫智力下降，清气不升，气血不足，难以啊灌输百脉，濡养啊这个肾精而致肾虚，脑髓先冲，致使啊神明错乱，加速了脑的老化。如果脾虚的话，转虚失职，可以使得脏腑气机失调，既不能够转化体内的精微的物质，又不能够及时将代谢的废物排出到体外，聚湿生痰，进而呢痰凝气实血瘀，阻碍了气血的运行，使得人呢容易疫病早衰。所以人到中年的话，千万就自己要注意了。你说以前你没注意，现在的话那么咱们了解了就要千万注意。人到中年怎么能够护好后天治本，所以第一要饮食有节，人体防病抗邪所需要的精气血精液的物质，除了禀寿与先天之精以外，主要源于后天的脾胃的化生的水谷精微，元气之充足，借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够滋养元气。要是胃气治本弱，咱们饮食自备，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不能充。中年人的饮食要清淡而富有营养，三餐定时定量，不吃夜宵，不暴饮暴食，不酗酒，以免呢损害这个脾胃。饮食有机，脾胃自然呢健旺，气血化元呢充足，元气啊充沛，精足神旺，去病。首先咱们说中年人保护好这个后天治本，饮食要有节，另外呢情绪要稳定， 中年人呢，上有老下有小，更忙于自己的工作，所以过重的压力容易使人呢产生了精神啊过度啊这个紧张、焦虑不安、忧愁啊、这个抑郁、烦躁、恼怒，这对脾胃是一种恶性的刺激，可以使得脾胃功能混乱，运化转输失灵，出现食欲减退、腹胀疼痛、腹泻或者便秘交替，组成一个肠道的症候群，或者导致消化性的溃疡、慢性的胃炎加重或者复发。咱们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心情愉快，情绪稳定，劳逸结合，充足睡眠，防止过度的疲劳，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情，有利于脾胃功能的正常，来抵御病魔，抗衰老。另外呢，咱们还要求一个是合理的药补食补，这确实是在中年人来说呢，咱们就可以啊注意这个问题了。适当的，咱们能够啊服用一些对人体健康有利的、起保护作用的，这还呢都是对于我们自身的健康、对自己啊有利的。那中年人的健康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如果我们具备了这些方面，那就还是说您还是健康的。如果这些方面做得不好不够，那就表现您啊已经健康啊受到影响。首先第一要看饮食，当食欲啊突减，你说最近你不想吃饭，食欲一下子下降了，食量下降，或者肚腩呢亢进，突然之间吃的多了，这都是不对的。所以第一个要看这个饮食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一个下降一个亢进都要查清原因，这样呢才能够了解自己健康。第二看体重，体重要迅速的增加或者急剧的下降，都对健康啊不利的。维护体重平衡，控制在一个规定的体重的范围内，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三看睡眠，如果长时间的这个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啊，就会改变我们自己体内的内分泌，导致呢神经系统混乱，要啊尽可能的保证咱们的起居定时睡眠充足。所以说中年人你工作上的这个压力大，熬夜或者是过多的娱乐，那么这样把你的生物钟整个就是调乱了以后，那么没有充足的睡眠，必然呢对我们的这个健康造成危害的。第四呢要看我们呢大小便的颜色。所以呢中年人你还要注意自己的大小便的颜色，不同质量的饮食啊排作粪便呢会出现不同的颜色。当这个便中呢混杂了血液、粘液或者腹泻不止，就说明我们胃肠道啊出现了这个毛病了。假如大便是沥青般的黑的、粘稠状的，就说明消化道啊出血。大便出现白颜色，那可能就是胆道的疾病，就说这个胆汁啊不能排出来。便秘是引起人体衰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中年人要注意大小便的颜色。第五，咱们呀中年人还要看自己的脾气，是否经常无端的发脾气，就可能呢就是因为疾病啊引起高血压呀、胃肠道病啊、肝肾的疾病啊，都可以啊造成我们呢出现呢这个疾病。所以说中年人健康不健康很简单，就是表现在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中间。要第一看您的饮食，第二看您的体重，第三看您的睡眠，第四看我们排出来的大小便的颜色，第五看你最近的这个情绪脾气怎么样。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呢，他自己就活了100多岁了，是个老寿星。他不仅呢医术高明，而且呢医德非常的高尚。他在老年养生长寿和老年病的防治方面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的经验，创造了我国初具规模的，在当时候的实际上已经表现出来是一个老年医学的体系，这要比西方早了600-700年。对于衰老的原因呢，孙思邈发挥了内经的理论，提出呢精气神是人治三宝，将人体比喻为一盏灯，这个精气神呢比喻为这个灯中呢至油，生命活动啊犹如啊这个灯光至光炎，若灯呢这个用的灯芯啊用一个大柱，就是让你啊火那个苗啊挺旺，这油啊一尽而灯呢一灭，寿命呢就会短。假如这个灯芯用小柱，那么这个油啊有余而灯难熄，寿命就长。所以呢他主张啊这个中人呢是把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啊应该降到最低的限度。这种降低代谢水平的延长寿命的方法，实际上呢跟我们现代医学上的观点呢就完全呢是一致的。他重视老年生理特点的研究，他将年轻人呢是比着一个新房子，老年人呢比着一个旧房子，旧房子破旧处多，需要啊经常的修缮。他将少年跟老年的生理特点加以比较，年少则阳气猛盛，死者戒肝不加医学，吸得呢肥壮，至于年慢力气稍微，非药不救，这对外这就是老年人呢就是还必须要用药补和食补来提供的理论，就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了。所以咱们说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就能够看清这一点。那么中年人咱们要是自己的健康维持在正常健康的水平，那您还是真的应该早点注意一下自己表现出来的这些状况。灵芝自古至今咱们是把它作为上品的，灵芝药食同源，神农本草经就记着灵芝止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气，坚筋骨，好颜色，久食，轻身，不老延年。那灵芝为什么咱们自古祖先就把它作为一个上品那物质来看待？那主要是在于它这个自身的具备的这个60多种有效成分，它有灵芝的这些特有的这个成分，还有我们人体必须要摄入的氨基酸的维生素啊、长量元素啊、微量元素啊，哎，这样加起来60多种有效成分进入到体内，全身调理。那么这个时候啊，虽然我们呢这个中年人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整个这个工作家务这个都压着呢，可是呢你要维持自己的健康，你不调理调理，那么你不做一些为了进入老年以后的准备，那必然你自己要吃亏。所以说要防止老年的时候出现老年性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不是到了60、70岁七老八十的时候你着急了，哎呀我查出来这个血压不正常，我血糖又高了，血脂也高了，这个时候那你就晚了点儿。